好，大家午安，希望你们精神还可以。那今天的第二堂信息，我要分享的是合乎圣经的传福音，合乎圣经的传福音。对，那我要你回想一下，你是怎么样信耶稣的呢？你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信耶稣的呢？是耶稣亲自的办布道会，然后你去参加，然后信耶稣吗？当然不是。通常你会信耶稣，是因为别的基督徒跟你传福音，可能是你的朋友，可能是你的爸爸妈妈，可能是你的基督徒的亲戚，可能是你的主日学老师，甚至可能是路上不认识的基督徒，就跟你传福音，然后跟你的家人传福音，你的家人信主再跟你传福音，可能是不同的基督徒，而且传了不止一次，然后我们才信主，通常是这样。所以，上帝虽然绝对有能力，不要透过任何人就直接拯救我，像保罗，他去追杀基督徒的途中，突然就大光照耀他。照瞎，然后就耶稣对他说话，就信主。虽然上帝有能力这样子做，但通常上帝就是使用别的基督徒去传福音给我们。上帝借着其他基督徒传福音给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罗马书的10章14节清楚地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让我重述他一下。所以你要信耶稣，你就一定要先听到福音。你要听到福音，就一定要有人传给你。好，所以这个是圣经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指定拯救人的方式。我们都是这样得救的。上帝命令普天下所有基督徒都要去传福音。好，但是到底传福音是什么？到底传福音是什么？今天有许多的似是而非的传福音的观念，比如说有些人觉得福音不要用嘴巴传，因为人不喜欢听，所以你办活动就好了，你活出福音就好。那有些人觉得讲讲见证，然后让非基督徒觉得基督徒人很好，充满温暖，他们觉得这样子就是传福音。有些基督徒觉得他们邀请人来教会就是传福音，发单张就是传福音。那也有一些基督徒很热心的跟人传。但传的内容却不是福音，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上帝唯一的准则、无误的话语，来认识到底传福音是什么，而不是依靠人的经历感觉，因为人的经历是会错误的，但圣经的话是不会错的。好，所以今天我会看好几段经文，那经文也都写在你们的讲义里面，那你们就可以一边听一边翻圣经来看。第一个我要讲的是福音的内容。刚第一堂信息讲经验神的慈爱和赦免的时候，已经有讲到蛮多到底福音是什么。虽然我不一定使用福音这个词，对，但是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传什么？不能传佛经嘛？你要传福音这样子，一定是要是福音。而福音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发明的内容，甚至我要说福音不是100%你经历的东西，因为你的经历可能会错，可能会违反圣经，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福音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你真的明白福音是什么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然后这个非基督徒呢，他是信禅学的、禅宗的这样，然后呢，我就跟他分享说，我信耶稣之后，我变得更懂得怎么爱人，我对我爸爸，我更爱他这样。然后听完之后，他就花了10几20分钟的时间，努力要说服我。对啊，对啊，我也一样哎。然后努力要说服我，他跟我信的其实是一样的这样。对，到底基督徒的生命改变跟非基督徒生命改变有什么不一样？到底基督徒所信的福音跟其他宗教信仰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回应这样子的人呢？哥林多前书的15章1节到4节，如果你有圣经，我鼓励你打开到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1节到4节，我认为它是全本圣经里面大概是把福音讲得最清楚扼要的经文。让我来读。弟兄们，我要把从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向你们讲明。这福音你们已经领受了，并且靠着它站立的稳。你们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道，就必靠这福音得救；不然就是突然相信了。我从前领受了又传教给你们的，那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记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记的，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福音到底是什么？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福音是基督 照着圣经，照着旧约圣经所预言的，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三天后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注意，福音不是你做了什么，福音也不是你有什么改变，福音是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福音是耶稣为你的罪受死又复活，这个历史事实，这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区分到底福音是什么，以及福音所带来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福音本身跟福音带来的结果，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清楚的区分。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见基督徒分享自己的所谓的得救信主的见证，你大概会听到类似这样的内容，哦，我信耶稣之后比较快乐，比较不犹豫了这样，我信耶稣之后比较会爱人，我脾气就变好了这样，甚至你会听到我信耶稣之后我病就得医治了，或者说我生病了然后祷告然后耶稣就医治我，所以我就信耶稣了等等，这些经历，而这些经历可能是真的，但是问题是这些经历最多只是福音所带来的结果，甚至有些经历根本跟福音没有直接相关，比如说病得医治，没有信耶稣跟有信耶稣跟你病有没有得医治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样子，所以这些经历可能是真的，但它最多只是福音带来的结果，但不是福音本身。而且其他宗教信仰你也会听到一样的经历，差别只是把耶稣换成其他神明，哦，信了禅宗之后脾气变更好，哇，信了如来之后变得更有平安更有喜乐这样子。你看那近思语讲的东西很多时候跟什么更新中信月刊写的东西是很像，对不对？一样感人，一样很戏剧化，只是把神明从耶稣换到别的神明这样子。如果我们一直跟不信耶稣的人讲这些经历，但是我们却不去跟他们讲圣经里的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么非基督徒就会越听越觉得基督教不过只是心灵寄托劝人为善，跟其他宗教差不多，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你一定听过非基督徒讲这种话，哇，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心灵寄托，基督教也差不多嘛，所以你信得很好，对，但是我信得也很好这样子。你一定听过很多非基督徒讲这种话，而我相信关键原因之一是因为基督徒并没有按照圣经忠实的传讲福音，而是传讲只传讲刚刚那种经历这样子，所以非基督徒越听就越觉得教会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样只是心灵寄托还有劝人为善，那我们又何必要信耶稣呢？我们又何必要传福音呢？你干嘛还要那么辛苦要去教会？你信其他宗教还不一定要去教会，对不对？福音绝对不是心灵寄托，福音也绝对不是劝人为善，福音是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无力行善而得罪上帝的罪人舍命又复活，这个是福音。我们需要更仔细的来思考到底福音是什么，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罪，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好，那我们有什么罪呢？你跟非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如果你只是跟他说，哦，人有罪，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他可能会觉得罪，路人还不错啊，对啊，我扶老太太过马路这样，你看在医院里面那个帮你推轮椅过来的人通常是慈济的，做很多好事啊，那到底罪是什么意思这样？非基督徒会觉得罪就是杀人放火等类伤害人的坏事，或者一些糟糕的态度，比如说骄傲、自私、嫉妒等等的，那一些当然是罪，但是那些不是罪最基本的核心定义这样子。圣经所讲的罪不只是那些自私伤害人的行为或态度，而是违反上帝的律法，这点我刚的信息有提过。那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什么？两件事，记得吗？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法要求我们哪两件事情？爱人如己，然后呢，爱神，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但是我们有做到吗？很明显没有。任何一个人再好再乐善好施的人一定都还是有自私的时候，更不用说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都不会爱上帝这样子。就算是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也不爱上帝，或者说我们对上帝的爱是有亏欠的。任何不信耶稣的人，他最好的善行，他最美丽的善行，最赞人热泪的善行， 他都不会是为了爱上帝、荣耀上帝。也因此，这些善行仍然是在得罪上帝，因为上帝的要求是我们要爱他。如果一个人的善行不是为了荣耀上帝，那他就是在窃夺上帝的荣耀，因为是上帝给他力量行善，但他却没有把行善的功劳感谢归给这位赐他力量行善的上帝，也因此他的善行仍然是在得罪上帝，不管对人有多么有贡献的。好，所以罪是违反上帝的律法，但是另外一个问题，罪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罪有严重到需要耶稣为我们死？罪严重，因为上帝是圣洁的，而罪人是不洁的，所以上帝强烈的恨恶罪恶，对罪人愤怒。而且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要审判并刑罚罪人，就像一个法官刚提到的，不管他多么同情犯人，他都一定要判他刑。上帝的刑罚又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说，哦，罪就是死，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啊，罪使人与神隔绝等等，这些在很多福音的小册子里面都会这样说。但是问题是，与神隔绝是什么意思啊？非基督徒本来就不想理上帝，那与神隔绝他们不是更开心吗？那与神隔绝到底有什么可怕的？那你说死啊，非基督徒也会相信说，哦，人本来就会有一死啊，死了就死了又怎么样，有这么严重吗？圣经里面所讲的死，所讲的上帝的刑罚与上帝隔绝，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不信主的人最后会消失不见，意思是说地狱里面永远的刑罚，身体和灵魂永远的刑罚，而且是感受得到的，这比你能够想象到的痛苦还要更痛苦，而且是永远。在地狱里面并不是没有上帝，地狱的主宰并不是撒旦魔鬼，那个是电影演的这样子，地狱里面的主宰是谁？是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唯有那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里面去的人，我们才要怕他，那个是上帝。地狱里面是上帝，他的愤怒完全不保留的向所有不悔改的罪人彰显出来。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文提到地狱，包括硫磺火湖、不灭的火，所有不信耶稣的人最后都会因为自己的罪在地狱里面受永远痛苦的刑罚，这后果很可怕却完全的公正。那弟兄姐妹，耶稣是代替你受刑罚，让你免于地狱，是最大的痛苦。你跟别人传福音以前，你也需要先对自己传福音，问你自己：我有真正的明白耶稣救我脱离多么大的祸患吗？慈爱怜悯的上帝为该下地狱的罪人开一条出路，他让他的独生子成为一个人，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钉十字架，代替罪人受罚。耶稣承担的不只是肉体的痛苦，更是那与最亲密的天父隔绝的痛苦。为什么上帝不能够直接赦免罪人呢？因为他不但是慈爱，也是公义的。刚我们一再的强调，他不能够妥协他的公义，所以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既赦免我们，彰显他的慈爱，同时他的公义也彰显出来，得到满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跟你说，为什么一个人真的信耶稣之后就一定会得救到底？因为你如果真的信耶稣，你的罪都已经被惩罚了。所以如果上帝再次的惩罚你，那就是不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你的罪只会受一次的惩罚，而那一次的惩罚耶稣已经代替你受惩罚了。所以刚我们讲的这些听起来又负面又沉重，根本就是坏消息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传福音就会略过这些坏消息，直接讲，哦，上帝很爱你，上帝对你人生有一个奇妙的计划，巴拉巴拉，但前面那些都不提这样子。但是非基督徒，每一个不信耶稣人都需要听到刚刚那些非常负面又沉重的坏消息，因为如果他们不明白他们得罪上帝面对审判的坏消息，他们就绝对不会明白为什么需要耶稣为罪人而死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要解决这个坏消息。就像一个癌症的病人，如果医生没有诚实的告诉他你死定了，你如果不接受治疗你就死定了，那么这个病人一定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住院接受治疗。而且更糟是，如果这个医生为了安慰他说，哦，其实你没事，你只是感冒，来开一个维他命给你，哇，病人一定会觉得很宽心，哦，原来我没事这样。但这个医生是可恶的，是没有医德的，是害死这个病人这样。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传福音会不会也为了讨好非基督徒的感受而不去讲他们最需要听那得罪上帝可怕的后果？他们需要听到这个坏消息才能预备他们的心，真正的明白这个好消息。 好，我刚讲了这么多福音的内容，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根据你们刚读的那段经文，我有没有漏掉什么？漏掉一个跟你们快要纪念的节日有关，复活节。我刚讲了这么多的耶稣为我们死，我盼望你会觉得感动，但其实这还不够，因为我漏掉了一个福音里面最核心最根基的东西，就是耶稣的复活。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福音就不是好消息，也不是福音这样子。复活是福音的重要的核心的一部分，福音必须包含耶稣的复活。好，为什么耶稣需要复活呢？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为什么需要复活？耶稣为我受刑罚就好啦，他有没有复活那么重要吗？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一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罗马书第一章清楚的说到，他借着复活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他没有复活，那么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他就跟我一样。如果他跟我一样，我的死也就没有任何拯救的功效，增加肥料而已这样子。你如果信了耶稣，但耶稣没有复活，你也会继续在你的罪中灭亡，因为他跟我一样不能够赦免你的罪。第二方面，为什么复活重要？因为罪的后果是死亡，所以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耶稣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也需要新生命，因为罪使我们死亡，不但是灵性的死亡，也是肉体的死亡。所以我们需要新生命，而这复活的耶稣就是带给我们复活的新生命，让我们能够永远永远的跟上帝在一起，爱上帝。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如果头死了，身体还能够活着吗？不会，不可能。你只会在恐怖电影看到这种情节，这样子没有头人还在那边动。但真实的情况是，如果头是死了，身体也绝对会死亡。所以耶稣是我们的头，我们的头耶稣活着，身体才会跟着活着。我们因为复活，所以我们才会有复活的生命，才会永远的活着。就算死了，也是迎接那之后身体的复活。一些信耶稣的人才会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不是你的经历，不是你的做了什么，不是你有什么改变。福音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又复活，好让我们可以免于上帝的愤怒，与上帝和好，成为神亲爱的儿女，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好消息。你需要明白福音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跟人传讲清楚的福音。如果你不明白福音是什么，就算你相信，但有可能你讲不清楚，那么就算有人举手决志，他也没有真的得救这样子。有太多时候我参加一些基督徒的婚礼，然后基督徒的婚礼里面呢，那个证婚的牧师也会传福音，可是他所传的福音我认为并不是真正合乎圣经的福音。他会说类似这样的话，说在场的朋友们，你们是否渴望美满的婚姻？因为罪的关系，让我们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所以婚姻常常会有冲突，会有张力，会不美满。所以你们渴望幸福美满的婚姻吗？如果你们渴望的话，现在就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就可以经历美满的婚姻这样子。所以到头来，信耶稣是为了可以有更好的婚姻，而不是为了耶稣他自己。不是因为认知到自己的罪孽深重，需要一位救主的赦免，不是因为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场的人就算听了这种不是福音的福音而举手决志祷告接受耶稣，耶稣也从来都没有在他的心里面，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传讲相信真正的福音这样子。一个人有可能因为对福音的误解而决志做一个祷告，例如他只是想要有个心灵寄托，所以他就决志了这样子，但是他却不承认自己是个灭亡的罪人，他也不承认耶稣是独一的救主，他只是把耶稣当作心灵鸡汤，生活小帮手这样子。不管他多么真诚的决志，手举得多么的高，他都不会真的得救，因为他并没有真的信到圣经里头的福音。你需要传讲合乎圣经的福音，就算别人不信，我们的目标也是他可以正确的理解，脑袋上正确的理解，而不是带着误解离开这样。他要拒绝，他也是拒绝圣经里面的那个耶稣基督，而不是一个生活小帮手心灵鸡汤 的假耶稣这样子。好，所以你需要清楚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为你的罪而死又复活，这个历史事实，这个好消息。第二个，传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传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传福音跟有助于传福音的活动这两者之间搞混。传福音跟传有助于传福音的活动，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带朋友去教会，或者邀请朋友参加教会的活动，聚餐也好，才艺班也好，或者发单张也好，分享生命见证也好，或者你在非基督徒面前，你活出一个很好的生命榜样，这些都很好很对，但这些是有助于传福音的活动，而不是传福音。我们需要清楚这个差别，否则我们很有可能努力做了很多很好的活动，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在传福音。而你身边的非基督徒也很有可能从来没有从你的口中听见到底福音是什么，到头来他们很有可能会觉得，哦，你人很好啊，但是你跟佛教徒一样的人都很好啊，没有什么差别这样子。我把圣经里面对传福音的定义归纳成三点，你们的大纲上面应该有。第一个，忠实的宣讲，忠实的宣讲；第二个，清楚的教导；第三个，诚恳的劝勉，都是副词加动词，然后受词就是福音这样。忠实的宣讲福音，清楚的教导福音，诚恳的劝勉人接受福音。好，第一个，忠实的宣讲。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23节，让我来念。因为在神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够认识神，神就乐意借着所传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寻找智慧，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好，所以21节跟23节都提到两个一样的动词，就是传。我把它后面那一节翻译成传扬，其实原文都是一样的，都是传，传扬。好，那这个传福音的传，它原文的意思就是传令官。传令官，传令官是什么知道吗？传令官一五一十的把国王的命令传递给国王要他传递的对象，不管是敌军阵营也好，不管是盟国也好，反正就是这个传令官，他的任务就是要忠实的传递国王要他传递的信息，而不能够加油添醋，他必须忠于他被托付的信息，一五一十的传递。而从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个意思。第二22节说到什么？犹太人想要看什么？犹太人想要追求神迹。那希腊人，就是犹太人以外那些外族人，他们想要什么？智慧。这个智慧指的是世俗那些哲学的智慧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十字架的福音真的是有够冒犯人，有够愚蠢这样子。但是保罗一点都不会因为要讨好他们而改变福音的内容。保罗他就是像传令官一样忠实的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为了讨好人，讲人喜欢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在那边想，我要怎么传才不会冒犯他这样。是的，你当然需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冒犯，比如说讲话用一种很呛高高在上的态度，你这个罪人，这样讲当然会不必要的冒犯，不该有的冒犯这样。我们应该是很谦卑的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也是，你也是，所以我们都需要耶稣，所以我鼓励你要信耶稣，就这种谦卑温柔态度这样。对啊，或者是说别人不想听赶时间你还强迫人家听，这个也是不必要甚至不该有的冒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坚持那些必要的冒犯，就是因为福音信息而有的冒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十字架的福音就是冒犯人的，因为福音是指出人的罪，福音是否定人能够自己救自己的可能性，福音是告诉人只有耶稣是唯一的拯救，这些都是冒犯人的本性罪性。所以我们不应该去避免那些必要的冒犯，我们应该要坚持必要的冒犯，传讲真正的十字架的福音，不该为了讨好非基督徒就扭曲福音的信息。不管这个信息在非基督徒耳中他们觉得多么的愚笨愚蠢，但是你要知道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乐意借着这所传愚笨的道理来拯救相信的人，这是神拯救人的方式，是神的智慧。所以第一个，传福音是你需要忠实的 按照圣经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也包括复活的福音信息，这样子不加油添醋，忠于福音的信息去传讲它。第二个，你需要清楚的教导这福音的信息，不管是主耶稣或者是保罗，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同时会教导福音的内容。我念几段经文，马太福音的4章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使徒行传28章31节，保罗并且放胆的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格鲁西书1章28节，我们传扬他，就是传扬耶稣，是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好，所以传福音不只是按照圣经忠实的传讲福音的信息这样，同时也要按照圣经来教导福音的内容，因为福音的内容是需要解释，是需要解释的，听的人才能够明白。好，举个例子，当我说福音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 Amen， 是啊，没有错啊，这是真理，圣经讲，但是我需要解释基督是谁，不然听的人他没有办法明白，基督是谁，为什么基督的死可以拯救我，我需要解释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与上帝同等，就是上帝，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同时他还是上帝，所以基督的死才有价值功效来赦免我的罪，足以代替我们受上帝的刑罚。不然如果你没有解释基督是谁，台湾人很有可能会误以为，基督不过是多神中的其中一位神明这样子，有信很好，那个什么一贯道还会跟你说他信耶稣啊，一贯道他什么都信这样，那包括他们也会说他们信耶稣，但是他当然没有真的信耶稣，因为他没有把耶稣当作独一的救主。好，所以包括当我在讲人有罪的时候，我也需要解释罪是什么意思，罪是违反神的律法，不要上帝在你生命中做主，把上帝踢走的意思这样子，那罪的后果被上帝审判下地狱，你需要解释这一些，不然台湾人常会误以为，罪就是做，罪就是做坏事啊，后果就是生活混乱啊，甚至会觉得自己没那么坏，所以就多做善事就可以抵消罪过这样子，你需要解释它。解释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听懂福音，就算不信他也是理解，如果没有加以解释，听的人会因为自己的文化背景而把自己主观的意思读入你所传讲的东西，而误解字面的意思这样子。他们很可能因为对福音的误解而拒绝福音，比如说他如果误以为，信耶稣就是心灵为善，心灵寄托，如果他们觉得自己过得还可以，还算蛮平安的，他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福音。或者如果他真的心灵不安，他可能就会愿意决志祷告，但是他只是把耶稣当心灵鸡汤，却不是真的把耶稣当作赦罪的救主。好，所以这第二个，你需要清楚的教导福音是什么。第三个，你需要诚恳的劝勉他悔改接受福音。传福音包括劝勉，诚恳的劝人悔改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6章18到20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他们，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把这和好的道理托付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传递一个正确的知识而已，虽然传递正确知识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知识传递不正确，他当然就没办法信，他就算信了也是信错这样。所以传递的知识很重要，你需要正确传递福音的知识，但是不是只有这样，而是你需要先亲身经历福音的好处，你需要先经历到，因为我也曾经是与神为敌的做人罪人，但神竟然愿意为我牺牲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不跟我们算账，而这恩典激励我也去劝别人与神和好。对，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一个过来人，一个也是蒙恩的罪人的角度姿态，去跟一个需要怜悯的罪人来分享这个好消息。而传福音也不应该是把福音当作众多可能性的一种，好像说，这个是基督徒信的，那你可以自己考虑接受，要不要接受这样子。对，不应该把它当作众多可能性的一种，而是我们需要坚定的温柔的告诉对方，福音是真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你需要信耶稣才能得救。我们需要很坚定的，对我们所信的，不但是我们自己坚定，我们传讲的时候也必须是坚定的。我劝你与神和好，因为如果你没有与神和好，你就是走向地狱。需要温柔坚定的坚持福音是真的。传福音也不是那一种啊，哦，我已经跟你讲咯，要不要试试你家的事情，这种态度这样子。我们应该是真诚的、恳切的、谦卑的劝对方为自己的罪悔改与神和好，鼓励他们投靠基督，投靠上帝慈爱的怀抱，并且要警告他们地狱的真实还有危险这样子。Okay, 所以传福音包括第三个，你需要诚恳的劝勉对方为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基督徒这样说，传福音不如活出福音，传那么多福音干什么，还不如活出福音这样子。你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哦，我讲出来当然是有问题这样子，但是你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吗？甚至讲这种话的人很多时候会批判那些真的愿意凭爱心热心去传福音的基督徒这样。他们会觉得自己传福音啊惹人厌啊，我活出福音我比较高尚，别人比较喜欢这样子。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因为福音必须用传的，福音不能够用活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一节清楚地说，上帝是借着所传愚笨的道理来拯救信的人，这个是上帝的智慧。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我们刚念的，他也说要信道，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如果没有人传，哪有人能够听呢？福音是必须传讲出来人才能够听见的道理，福音是上帝的话语，只能够透过传讲和聆听来领受，当然也包括书写跟阅读，有些人透过读福音单章而得救也有可能这样子，但总是福音是一个道理，是一个真理，它不是只是一种生活的样子而已。如果你只是让非基督徒觉得你人真好，但是却不传福音，那如果另外一个佛教徒人也很好，那么其实你跟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那非基督徒又要怎么从你的身上能够正确的听见福音是什么？事实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活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福音不是你做了什么，福音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们受死又复活，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福音。我们不能够活出福音，但是福音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生命见证。所以我们也需要区分活出福音跟被福音改变，这是不一样的。你没办法活出福音的，福音只有耶稣能够活出来，他自己才是福音。你不能够活出福音，但是你的生命可以也应该被福音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生命见证是需要的，是必要的，但是生命见证仍然不等于福音。生命见证是被福音改变生命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传福音，但是你的生命见证、生命改变最多最多让人对基督教有好感，更愿意认识，愿意听你跟他传福音，但是却不足以让人明白福音，更不足以让人能够信耶稣。你的生命见证不管多好多感人，都不是别人信耶稣的关键。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基督徒分享一些得救见证，他会说，哦，我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的基督徒朋友对我好好，让我好感动，所以我就受洗，我就信耶稣了这样子。这是他的经历，但是他错误的分析理解他的经历。他因为他的朋友对他很好而想要信耶稣，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他的朋友对他好并不是他信耶稣的关键理由。你简单想这个道理，如果你的朋友因为你行为很好就信耶稣，那如果今天另外一个佛教徒的行为也很好甚至更好，或者你的朋友刚好看到一些基督徒的行为很烂，那是不是就要改信佛教？如果是，那么只证明他信的是基督徒的好行为，而不是真正的信耶稣。所以谁的行为好他就去信谁，他并不是真的信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是的，生命见证很重要，因为上帝要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福音改变，福音啊，你的见证也会有助于传福音。也确实如果你见证生命见证不好，别人就容易对你的信仰反感，不想要听你传福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非常非常清楚的回到圣经， 去理解到底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不等于生命见证，传福音不等于那些有助于传福音的活动，传福音是必须用口去传讲，忠实、清楚、诚恳的按照圣经传讲教导，并且劝勉人来信耶稣，这个才是传福音。好，所以小结的是，传福音的定义是忠实的传讲福音的信息，清楚的教导福音信息，诚恳的劝勉人接受福音。那一个人到底要怎样才能信耶稣呢？到底什么才是人信耶稣的关键原因呢？第三个重点，传福音的结果，三个小点。第一，只有圣灵能够使人信主，只有圣灵能够使人信主。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每一个人生来都是被罪捆绑的罪人，没有能力信耶稣，也不愿意信耶稣。你去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六节，那也都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灵性死亡的人，他只会得罪神，做撒旦的奴隶。其实我们信耶稣以前都是这样子。所以刚刚弟兄你问我说，哦，上帝是不是先预先看到我们会不会顺服他，然后决定要不要拣选我们？那我的回答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都死定，我们保证下地狱。因为上帝，因为你绝对不会甘心乐意来顺服上帝，你的灵性是死亡的。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后面紧接着说到说，我们是放纵私欲的，我们是效法世界的，我们是在撒旦魔鬼的权柄之下的。好，但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他差派圣灵来重生我，让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以弗所书的二章四节说，然而神蛮有怜悯，他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任何一个非基督徒，包括信耶稣以前的你，是不可能信耶稣的。不管跟你传福音的人传得再清楚再感人，你都不可能信耶稣，除非圣灵在你的心中工作，扭转改变你刚硬的心，否则你不可能信耶稣。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耶稣说，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所以只有天父借着圣灵亲自的吸引我们，我们才会信耶稣。这个真理使我们谦卑，谦卑也让你为了自己能够得救而感恩，因为你知道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你绝对不会得救。你知道你不会因为有人信耶稣就骄傲，而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这也提醒我们要迫切为人祷告，因为只有圣灵能够超然的使人悔改信主。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你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信主，因为你本来就没办法说服别人，你本来就没办法，是你担心什么呢？对不对？只有圣灵能够改变人心。所以这是第一个，只有圣灵能够使人信主。第二个，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角色是传讲清楚完整的福音。是的，我们刚提到上帝决定一个人是否信主，只有圣灵能够使人信主，但是这一点都不减少我们传福音的责任。因为上帝不但决定人是否信主，上帝也决定人信主的方式，就是透过基督徒去传福音。这就好像上帝决定你会活多久，对吗？对不对？你活多久是不是上帝决定的？是啊。但是你不会说，哦，反正上帝决定的时候我就不要吃饭了，这样看上帝嘛。不会嘛，对不对？上帝如果决定让你继续活下去，上帝也是透过让你吃饭，给你饭吃，让你活下去。你有责任好好吃饭，这样你绝对不会说，哦，上帝决定我的生命动作存留，所以我不用吃饭了，哈利路亚。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传福音也是一样的道理。上帝超然的拯救人，但是上帝是使用我们去传福音，圣灵透过我们所传的道使人有得救的信心。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可以回家睡觉了，上帝会自己拯救人，不是吗？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所以很重要，就是因为耶稣掌管万有，耶稣掌管人心，所以我们就能够有盼望，有信心去带领人信耶稣，这样子。因为人的心是主耶稣借着圣灵带有能力的去挽回，包括你也是因为这样能够信主。上帝掌管一切， 这一点都不减少我们传福音的责任，反而让我们有盼望，我们传福音会有人信主，只要上帝愿意。彼得前书的三章十五节教导我们，我们要常做准备，回答那一些问你为什么有盼望的人，那些会好奇你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的人，我们需要常做好准备来回应他们。所以你有责任努力的读圣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一次完整的圣经了，有吗？没有 OK， 没有的话希望你未来这一年能够努力努力的读圣经，读一些好的属灵书籍，合乎圣经的属灵书籍，有一些没那么好的就不用浪费时间去读了，特别是那一些比如说告诉你基督徒会失去救恩那种，就不用花时间去读了这样子。如果你有兴趣知道哪一些属灵书籍是好的合乎圣经的，你来问我这样子。你需要明白自己在信什么，你才能够回答非基督徒的问题。你不用担心自己被问倒，你被问倒你要很感恩这样，因为你被问倒你才知道你哪里不懂，你知道你哪里不懂你才会去弄懂这样，不然我们如果从来没被问倒，我们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懂这样。当你被问倒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哪里不懂，才会去弄懂。被问到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谦卑的学习。好，第三个，上帝拣选的人，圣灵一定会感动他信耶稣。这跟刚第一点有一点差别。第一点是只有圣灵感动人才会信耶稣，但是还没有回答到说哦，圣灵感动是不是一定会信耶稣？但第三点是告诉你，圣灵感动的一定会信耶稣，没有例外。这样，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我不知道你们学数学有没有学到什么叫做必要条件跟充分条件，有吗？没有 OK， 好，简单讲，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有它，没有它不行，充分条件是有它就够了，有它就够了这样子 OK。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你传福音带人信主的必要条件，一定要有它，没有圣灵绝对不会有信主，而同时也是充分条件，有圣灵的工作人就一定会信主这样子。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耶稣说：“凡是父天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我绝不丢弃他。”所以，天父赐给耶稣的人是哪一些人？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在永恒中拣选要拯救他们的人。这些人在上帝所定的时刻，一定会信耶稣，圣灵一定会感动基督徒去跟他传福音，圣灵也一定会感动这个人听了福音就信耶稣这样子。圣灵的工作是有效而且是不可抗拒的改变罪人的心，你能够信耶稣都是因为圣灵那不可抗拒有效的工作临到你才会得救。这个意思不是说哦，人得救好像机器人被植入晶片一样，哦，本来不信耶稣突然昏倒失去意识，哦，醒来就变基督徒了这样，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意思也不是说哦，一个很不想信耶稣的人会很勉强很不情愿被死拖活拉来信耶稣，我也是我不想信你，但是我还是要信你。不会，圣灵的工作绝对不是这样子。圣灵的工作不是，注意我说的哦，圣灵的工作不是强迫人的意志，圣灵的工作不是强迫人的意志，圣灵的工作是大有能力的改变人的意志，不是强迫人的意志，而是改变人的意志。每一个被圣灵感动而信耶稣的人都是有意识而且是甘心乐意的转向耶稣。圣灵赐给罪人愿意信靠和悔改的心，就连你愿意信耶稣的愿意都是圣灵给你的。这个真理让我们传福音不灰心，因为你知道人的灵魂人的心在上帝手中，我们就是只管努力传跟更多人传，而那些上帝拣选的人最终一定会信主，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失落。上帝拣选上帝拯救的计划是确定的，是确定的，不会有任何一个上帝拣选要拯救他的人后来就拜拜了，上帝说对不起， 我不够力赢不过你的罪性，所以对不起你，本来我拣选你，后来我跟你 say goodbye 这样子，不会的。上帝拣选上帝一定会拯救到底这样子，我们就是放心的扮演福音的管道，并且把结果交托给上帝。上帝没有那么逊，不要把上帝降格了，好像觉得上帝跟人一样逊一样。没有，神所拣选的，神所预定的，神所赐给基督的，都必定拯救到底，不会有一个例外。当然，你没有办法知道上帝有拣选谁，没有拣选谁，除非这个人真的信主。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他信主了，你就说哦，感谢主，你是被上帝拣选的，所以你才会信主。 然后你自己心说，哦，感谢主，我被上帝拣选，所以我才会信。但是那些你传福音给他，他死都不信的，你不能够说，哦，你一定没有被拣选啊，没被拣选，难怪不会信这样。我们不知道上帝有没有拣选谁，我们不知道。你不会知道上帝没有拣选谁，因为他会不会死前、临终前悔改信耶稣，有可能你不知道。你最多只能够知道你自己被拣选，还有那些你身边的基督徒被拣选。可是没有信的人，你不可以判断他们没被拣选，这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不能够去僭越上帝的奥秘。这样子，这个拣选的真理是让我们谦卑，让我觉得说，哦，我能够得救真的不是我有什么好，如果要按照我有没有什么好，我死定了这样子。但感谢上帝，他爱我不是因为我什么好，而是因为他决定要爱我，他就爱我到底，让我谦卑。第二个是让我们传福音有动力有信心，知道说上帝拣选一定会得救，而不是让我们骄傲自大去判断别人。 OK， 好，这是一个澄清。好，最后一个大点我要讲的是传福音的动机。为什么你要传福音？我想这或许是最重要的。到底什么原因激发你去传福音，这样而且是让你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不会因为挫折就不想传。哥林多前书的十章三十一节跟三十三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就好像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使大家喜悦，不是要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要求别人的益处，为了要使他们得救。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传福音最重要的动机。第一个，为了别人的益处，因为爱人，你为了使别人得到益处，所以你去传福音。你是否爱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呢？不管他们过得多好，甚至他们的生活可能有时候会很羡慕，这样为什么他有一些东西我没有，他长得比我帅，比我漂亮，比我聪明，上更好的大学等等。不管他们过得多好多惬意，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们如果没有耶稣，他就是最悲惨的。他没有耶稣，他不只是好可惜，而是好悲惨。我们不能够说，哦，他什么都好，就只他没有信耶稣。你应该要这样相信，他如果没有耶稣，他有什么都不重要。他如果没有耶稣，他就是最悲惨。你有耶稣，就算你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这些非基督徒，但是你仍然比他们幸福太多太多了。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远的盼望和生命，但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世界上没有什么好处比信耶稣得救还要更重要。我们很多时候会害羞，不敢跟别人传福音，那是因为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都会很在意，哦，我会不会看起来很蠢，会不会被笑。但是如果你把焦点放在爱人，你看到他们正在奔向地狱，你就不会害羞，你会愿意为了对方得救而告诉他福音。想象一下，如果现在这里火灾，其他人都还睡觉，你一定会拼了命的叫大家赶快出去，现在火灾了，你还会管你的面子吗？不会。那不信耶稣下地狱，难道不比被火烧死还要更悲惨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传福音想得太复杂，哦，我要怎么讲比较自然，比较不会尴尬，比较不会囧囧这样子。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只想要消极的等别人来问我们信仰，我们才愿意讲。但问题是你要等别人问你，根本就是机会少之又少，几乎没有。台湾人都过那么爽，他哪会去想到这些永恒的事情，几乎不会这样子。结果想了半天，我们可能什么都没有传。这样传福音其实可以很简单，其实也应该很简单，不需要也不应该那么复杂这样子。圣经从来没有把传福音搞得这么复杂。我想会搞得复杂都是因为很多基督徒不愿意传福音，不想传福音。哦，可以，谢谢你这么有礼貌，请。好。哦，谢谢你，好，受宠若惊。好 ，OK。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基督徒自己不愿意，也不敢传福音，所以就故意的把传福音搞得很复杂，来成为一个他不传福音的借口。这样，对。那其实传福音应该要很简单，只要你的态度是温柔谦卑的。你去问别人愿不愿意听福音，就这么简单。不愿意就不勉强，那如果愿意的话，就是就清楚的跟他讲，跟他分享，诚恳谦卑温柔的跟他分享福音，就这么简单。你或许可以这样跟他说，不管是你认识或不认识的，你跟他说，哦，我是一个基督徒，那耶稣对我的生命很重要，啊，所以我也很想跟你分享耶稣的好消息，特别我很在意你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就更想要跟你分享这对我来说这么宝贵的耶稣，你愿意听吗？就这样问就好了。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想一些比较 比较自然转入福音的话题，有当然很好，可是没有也没有关系，尴尬就让他尴尬，没有关系的，因为爱所以尴尬就不算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怕尴尬，但是记得耶稣因为爱你，他为你承受了最大的羞辱还有尴尬，他是没有穿衣服，他全身是伤，羞辱的挂在十字架上。想一想耶稣对你的爱，你也会有力量去爱别人，而更少在意自己的面子。所以这是第一个传福音最重要的动机，爱人，知道人的灵魂的悲惨，所以愿意带给人最大的益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传福音最重要的动机，就是荣耀神，或者你也可以说爱神。荣耀神是爱神的一种，爱神是荣耀神的一种方式。爱神，荣耀神简单来说就是你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行为，你的态度，彰显出上帝的伟大，上帝的美好，这就是荣耀上帝。如果你爱神，你一定也会渴望上帝被更多人认识、尊崇和敬拜，一定的。就像你今天很喜欢一个歌手，你一定会很希望你身边的朋友也认识这个歌手，听听他唱的歌啊。如果有人讲这个歌手坏话，你一定会很伤心，对啊。如果你要参加演唱会，你一定会跟别人说，哦，我要参加某某演唱会，要唱歌好听，你要不要一起来之类的。就算你不好意思邀请，你也会觉得，哦，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喜欢他该有多好这样。那对上帝，我们其实更应该这样子。如果你爱上帝，你一定会渴望他被更多人尊崇敬拜。上帝创造人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来敬拜他，享受他，借此荣耀他。但是人堕落了，人拒绝了这位神，所以上帝预备救恩，而这个救恩就是为了让人能够重新恢复被造的那个目的，就是让人能够重新的来敬拜上帝，爱上帝，享受上帝。你渴望上帝的名声被尊崇，被高举，被爱慕，这个是你传福音最高最重要的动机，为了荣耀上帝。甚至这个动机比爱人更重要，因为你爱人，你不一定爱神。你爱人，你渴望人得益处，你不见得真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跟爱上帝。非基督徒会爱人啊，不是吗？但是如果你爱上帝，荣耀上帝，你一定也会爱人，必然的。因为你爱上帝，你也会爱上帝创造的人，你也会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去爱人。OK， 就算你去传福音，没有人信耶稣，都没有人信，但是只要你忠心的传福音，那么上帝就仍然在你的身上得到荣耀，喜悦你为他所做的一切。你对上帝的顺服还有信靠，就荣耀上帝。你所传的信息更是荣耀上帝。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世人诉说上帝的伟大、公义、圣洁、慈爱、怜悯和救赎，上帝就在这信息当中得到荣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地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又复活的美好福音，这是这个世界最需要听到，而且只有基督徒能够传讲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亲自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本来属于你但却又拒绝你的悲惨败坏的世界，你代替我们死，你代替我们承担罪债，你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才有盼望，才能够得救。求你透过福音来鼓励我们，知道你爱我们，所以就愿意去传福音。求你也让我们相信你的掌权，你的大能。天父，我们赞美你是掌管万有，求你掌管万有的这个真理鼓励我们去传福音，让我们谦卑，不要觉得好像我们传福音没有用，所以我们要依靠别的方法，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珍惜也是善用你所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信息，来呼召人悔改信耶稣。愿你的名在台湾更多的降临，更多的被尊为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